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我们继续点歌环节，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底部的留言栏来发信息来点歌了。12点01分，开场要听到的是来自这位叫做思启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他写信说三月份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灿烂的自己，也是跟各位小朋友说一声加油。也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志远是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 自阿四林宥嘉版本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公子小白写信来说要点播一首周迅演唱的《看海》。我初中喜欢的一个女生呢，和周迅长得很像，而她的名字呢又和黄蓉很像，所以因为周迅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演了黄蓉的这个角色，而相貌呢和名字又和这个女生很契合，所以那段时间对她简直就是朝思暮想啊。巧的是她还问我借过周迅的磁带，等她来还的时候呢，我的心都在狂跳。周迅的《看海》送给公子小白这位专属于两个人的回忆。 Yeah.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你拿出手机，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下面来打字发语音来点歌了。周二了，一个小时的点歌节目我们继续。下面呢是一段关于互相依靠但是没能在一起的故事。Ruby 写信来说，任贤齐是我的第一个偶像，很想点播一首他的依靠，把这段故事讲出来。我有一段藏在心底尘封已久的爱情，它不是我的初恋，却是一生的挚爱。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上海发展，遇到了这个人。当时由于孤身一人在外地，非常需要鼓励和帮助。他呢，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我们的感情从友情升华到了爱情，可是这个人毕竟只是我生命当中的匆匆过客。我们在一起的两年，是我生命当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如今我已经结婚生子，做了妈妈，但是我至今没有忘怀，感觉他一直在我心里面没有离开，让我依靠。虽然说分开之后我们已经没有再联系了，也记住这首歌表达我对他的感谢。希望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都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所依靠。来自 Ruby。 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有什么大不了，别再一想想他的好， 想他的好 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傻，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家。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 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放掉。至少你还有我，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 欢迎你打开微信，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关注就可以在下面来点歌了。刚刚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平常心的朋友，之前也来过，也对你有印象啊。下面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他要点播的华仔刘德华版本的《暗里着迷》。还是要把这首歌送给我，还是送给节目吧，希望能够对声音当中的故事暗里着迷。欢迎你来点歌，我在节目当中等你。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外，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外，我又问过你，这不应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消和碎，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到底，是我多么的想走，但我偏偏只当无尽赞美。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外，我又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碎，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到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赞美。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Yeah. 刘德华的暗里着迷，希望你能对声音或对音乐能够暗里着迷，对接下来的生活也依然能够暗里着迷。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那点歌其实很简单，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你想听什么歌曲直接来点就好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两位朋友难和四月两个人的点播，而且是同一首歌，这也是前段时间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受欢迎的一首于文文的《体面》。那写信来说，这首歌要送给曾经的那个他。我们以前无话不说，跟他在一起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很开心。后来，突然直接的就跟我形同陌路。我也问过原因，也努力想挽回，但都无济于事。到现在都半年多了，原因也不重要了。感谢以前的美好时光，希望从此以后重新的振作起来。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在公众平台上点歌的朋友很多，像 LZ 铁头啊，一刻不得闲。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刚刚这位叫做清风无泪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他写信说，这首歌让他一下子回到了在三元桥弹唱的日子，那段无法抗拒的回忆，是一万道光照亮了下一个路口。他点播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也欢迎你在半点之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歌吧。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一万次悲伤 3月8日，一个女性的日子。在这一天，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了专属女性的温情时刻，请将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故事告诉我们，用歌声为你送去祝福。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在底部打字栏留下你的故事。3月8日，你的故事，我的歌，相约午间12点， 都陪你度过。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光照条件减弱，气温上升速度较慢，预计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较昨天的气温有所降低。天气感觉总体要比昨天寒冷，户外活动请大家注意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演将于3月8日正式开启门票预售。本次演唱会是王力宏时隔4年后再度回归，首站北京将于4月13日、14日在卡迪拉克中心火力开场。3月8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晓英、中国夜莺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上演一场集交响、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明天，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诗歌朗诵会的创意来自同名大型美术展，现场将以经典画作和大型交响合唱《启航》的音乐为背景，营造诗画乐交融的艺术场景。最后来关注，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美国老牌流行摇滚乐队邦乔维的2016年上市唱片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重新回到了榜首位置。在公告牌专辑榜中，邦乔维乐队这张专辑目前一共2周夺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我是思萌。那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将温暖继续。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在底部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就可以来点歌了。刚看到在公众平台上，像郝然、林、图迷、铁头，包括于染、不想做咸鱼，很多人都来点歌了啊。这个青竹还问怎么点歌，你已经找到了这个点歌的渠道了，直接把你想说的歌名啊，直接写给我就可以了。OK， 首先我们在今天广告之后的开场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图迷，他点播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要送给自己的女朋友。我问他要不要说点什么，他直接给我回了一句话，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只有行动能够证明我会爱他一辈子。来自荼蘼，送给自己的女朦胧。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输了你赢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像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谁又能让我清醒， 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 世界又如何呢？欢迎你来点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关注，在底部的留言栏就可以来把你的歌名告诉我就好了。下面这段故事呢，也是昨天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中拿下最佳动画长片的《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的一个情节。今天我也要分享给你。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啊，生命的终结呢是代表着离开。但是在电影当中呢，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思考，生命结束不代表离开，被遗忘才是真的离开。电影里面的那个小男孩就是误打误撞的啊，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在里面呢，他见到了家族当中去世了很多年的亲戚和长辈，其中有一位长辈因为快要被所有人忘记了，他也即将在另外一个世界要消失。为了留住他，小男孩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想尽办法帮助家人来回忆这位长者。最后当他缓缓地唱起一首歌，他的曾祖母才缓缓地想起这位长者，因为那是父亲给女儿写的歌曲。而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呢，这位长者因为被重新地想起了，他也顺利地留了下来。虽然说在电影当中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这种情感是真真切切的。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相见是因为想念，存在是因为回忆。可能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可能你已经刷了不止一遍了，那还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看过的，刚好错过了。如果说你也喜欢刚刚的这一段关于亲情方面的故事，也欢迎你去看这部电影。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是在电影的结尾，它的一首主题歌，它的题目很简单，就叫做 Remember Me， 请记住我。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Don't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继续来点歌了，看到公众平台上的，像包括林还问到哈，昨天中午的歌曲有一首关于猫的，叫什么？啊，可能你问的是童话镇吧。然后于然也想点歌，包括青竹，这位这个 ID 只有一个点儿，他说想点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还有像郝然，他说3月3号呢是我的生日，今年的3月3号，小时候喜欢的第一个偶像团体棒棒糖合体了，一眨眼喜欢他们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仿佛收到了一份时间给的生日礼物，嗯。还有新番杨飘说，第一次听节目，远在江苏扬州，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这春光明媚的烟花月亮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在平台上的一刻不得闲所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听这样的编排，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时候。把这首歌送给刚刚的齐天大圣于染，还有新番杨飘。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露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值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空。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空。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空。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空。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继续，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点歌，好不好？刚刚在青竹在平台上说啊，很喜欢这个节目，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谁说只有老歌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伟林啊点播的黑米田馥甄的小幸运。他说第一次跟爱人见面，他的车里面就是这首歌曲，如今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了，3年的时间可能还不到，这个时间可能很短，但是又让我体会到了他的那种珍惜。也希望人人都有小幸运。下面这首歌来自田馥甄、伟林的点播，小幸运。还有公众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看到你了，你的头像我认识。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 感谢是你给我勇气。